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仲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今日中环著名的 SOHO 区兰桂坊外貌虽改变，但昔日情怀未变。 我得你都得，钱佩兴。 兰桂坊是我成长的地方，童年生活虽然是困苦，但是街坊关怀守望相助，知足者贫亦乐，我永远都回味。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2014年离世的李志超，生前在大学担任教授，亦是资深摄影师、作家和电影导演，在香港艺术界别树一格，以大胆破格见称。他对本地文化艺术界有几大贡献？邓达志、文杰华、洪荣杰、林耀星一起怀念李志超。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2月16日。铜锣湾世贸中心三级火，13人受伤，1200多人疏散。 美国抵港女子确诊 Omicron， 累计个案9宗。 一传媒公告被高等法院颁令清盘，继续停牌。 中俄元首举行视频会晤，习近平称加强与俄协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12月16号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在铜锣湾世贸中心，昨日就有一个火警，在12:30的时候发生的，下午去到半个钟之后就升为一个三级火，造成13人受伤，其中一个60岁的女士就是危殆的。当时就说有几百人一度被困在大厦入面，有些人就走了去五楼的平台，有些就走了上39楼的天台那里是等候救援的。咁啊，部分有一啲嘅逃生嘅人士就係爬到去个棚架嗰个通道嗰度咧，係呼救，见到话超过1000人疏散。消防最终咧喺大约4个钟头之后咧，就将火系扑熄咗啦。咁初步怀疑咧系同一楼、二楼嘅电标房位置咧有电线系起火有关系，亦都证实啦商场咧喺一楼至到五楼咧系因为翻新工程啦，所以嗰个警报系统咧等等呢啲嘅部分消防装置咧系被关闭。因为见到一啲被困嘅市民咧，当时都话警钟系冇响啦，花洒系统冇运作啦，甚至部分话咧有啲连防烟门咧都系打唔开嘅咁。对于今次呢一个嘅火警嘅情况，你又点睇？一啲翻新工程如果喺进行期间要将一啲嘅火警嘅警钟等等呢啲系统咧系关闭，呢啲情况会唔会有可能喺其他嘅商厦度出现咧？针对今次事件之后，有冇啲乜嘢要特别留意咧？有冇啲咩措施喺即系譬如工程翻新期间真系要删咗呢啲消防嘅設備、一啲嘅警鐘系統等等嘅時候，有啲咩措施要特別要再做多啲咧？又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消防處職工總會主席聂元峰，早晨。 早晨。 早晨，聂元峰。昨日咧，這個三級火啦，喺銅鑼灣世貿中心呢、這個啦，咁就見到半個鐘頭之內就已經升咗做三級噶啦。咁最終4:00就即係救熄啦。你點睇成場火同埋喺咁短時間升到三級火嗰個嘅考慮？你自己又點睇呢個？ 其实升到三级火呢，其实是现场主管嗰个判断嚟嘅。同埋佢根据嗰个现场嗰、那个位置啦，同埋嗰个人流啦，同埋嗰个火警嗰个蔓延嘅情况啦，佢会去选择会唔会升到三级火。喺半个钟头内佢去升到三级火嘅，因应佢嗰个现场嘅人手佢足唔足够啦，佢去衡量呢样嘢嘅。以我所知，昨日是商场里面呢是仲是营业紧嘅，咁里面人流是十分之多嘅，所以佢第一时间去作出呢、這个咁嘅即係火警嘅评估呢，是 叫做係好有好迅速同埋有即時嘅決定嘅啦。 嗯，即係主要睇人流啦，即係嗰個火嘅情況，同埋就係有一啲鋪頭係營業緊嘅，即係整體嘅考慮去判斷啦。咁係 啦， 係啦。今次呢一個世貿中心呢一度咧，見到佢下層或者中層啲咧，就係一啲食肆嚟嘅。咁跟住再上層就係寫字樓嚟嘅。呢一類大廈其實一般如果真係發生火警嘅時候，喺救火或者成個即係拯救一啲被困人士嗰個嘅困難喺邊度咧？ 一般喺商場裏面咧，如果你嗰個環境咧，因為佢係一個叫做我哋俗稱叫密閉空間咧，即係佢同出邊外間咧唔會啲空氣唔會直接流通啦。咁佢發生火警嗰陣時咧，會令到嗰個現場咧就會充斥一啲叫做濃煙啦，就會令到我哋嗰個叫做逃生嘅情況亦都唔理想啦，因為你要揾嗰個逃生嘅通道咧都會。對視野模糊咧，亦都會係有一定嘅叫影響啦。咁另外咧喺嗰個商場入邊咧，嗰、那個位置咧，佢如果佢係大量係積聚濃煙咧，對我哋去救火嗰、那個即係去撲滅火警嗰個情況都唔係十分之理想，因為我哋要揾到個火源咧，都會係需要相對嘅時間。先至可以去即係尋找到個火源啦。令到嗰個叫做撲滅火警嗰、那個時間咧，都要會加長咗咯。 好似你咁講啦，商場就即係密封啦，又小窗啦，咁可能好多濃煙困住喺度啦。作為市民嚟講，成個逃生要點樣注意咧？尋日就見到有啲市民係嘗試係向下先嘅，但係落到去某一啲樓層就佢哋話濃煙太大啦，出唔到，就上翻去天台咁啊三十幾樓嗰度等候救援嘅。呢、這、一個嘅辦法或者咁嘅逃走路線又啱唔啱嘅咧？ 嗱其實咧一般嚟講咧。市民好直覺就係話，我入咗嗰個叫做走火通道啦，即係推開防煙門，跟住我哋就入咗一個叫做類似樓梯嘅走火通道空間咧。咁佢好直接咧，即係應該係向下走嘅。咁如果向下走而發現樓下咧係有即係濃煙密布咧，咁其實可以選擇咧，即係向另外一條逃生通道。去選擇另外一條逃生通道，因為一般商場裏面咧，佢唔止一個嘅叫逃生通道嘅，佢會有多過一條嘅逃生通道可以俾佢哋選擇嘅。咁市民如果話呢條我走唔到嘅，我咪去另外一邊嘅逃生通道咯。如果佢係話我都係揾唔到另外一條逃生通道嘅，佢唯獨可以選擇嘅就係向上走嘅。咁向上走嘅情況咧，就係話，如果一般而言咧，如果你個樓層係少嘅咧，火警蔓延咧，有機會會蔓延到去嗰、那個即係天台嘅位置嘅。咁但係你話如果去到三十幾樓，其實佢要蔓延到上三十幾樓咧，其實需要嘅時間咧，一定係會好長。咁喺呢段期間，其實我哋消防人員都會。即係一定係喺我哋最短嘅時間咧，我哋會接觸到嗰啲被困人士，咁我哋會去提供嗰個叫做逃生嘅一啲指引啦，同埋點樣去安撫翻啲市民啦，令到佢會覺得喺個現場環境係受到消防控制，就唔會有咁大嘅叫恐慌性。嘅一啲情緒咯。 但逃生通道先，你話啊，如果呢條係出去有濃煙嘅話，可以選擇另一條係通嘅咩？即係佢係逃生通道之間係通嘅咩？定係都係要出咗去之間再揾另一條逃生通道咁樣嘅？ 其實啦，如果你嗰、那個即係好似琴日咁啦，嗰、那個樓層起火嘅樓層唔係喺翻佢嗰個同一個樓層，其實你係可以選擇去另外一個方向嘅。即係話逃生通道可能話佢商場裡面有兩至三條嘅逃生通道啦。咁你去咗呢、這個，因為佢逃生通道出面咧一定係有個指示嘅，即係話俾你知啊，呢度係一個逃生通道，會有一個叫燈箱啦，我哋俗稱嘅，同埋一啲叫做即係如果火警發生而一啲冇斷咗電 冇燈 嘅情況底下，係啦，佢會有一個叫做後備電源嘅，佢會著燈嘅嗰、那個逃生通道嗰個位置。咁你見到嗰個光嘅即係有光嘅方向咧，亦都見到一個綠色嘅燈箱寫住出口嘅字眼咧。咁你向住嗰個位 去，正常是可以直通到落去地面樓層的、 嗯、 但如果你說、哦、我去過一條是很多煙，第二條都很多煙，那就為即是無可選擇底下你都是要向、嗯、向返個天台方向走的，那你就去到天台的地方咁你第一時間嘅當然係要打電話報警啦。 OK， 但上到咁高層，即係呢一類大廈、商業大廈都比較高啦，三十幾樓啦，有啲甚至更高啦。其實行到去到天台避係咪一個好嘅選擇？因為最後拯救嘅時候，雲梯未必上到咁高嘅，可能最後都要用到直升機嘅、嗯。即係其實呢個選擇係咪即係最好嘅咧？其實有 我頭先都講啦，其實根據琴日嗰個情況，佢係五樓嘛。 嚇、嗯！ 即是在一至二楼那里就发生火警。咁佢之后呢嗰啲大多数嘅一啲市民佢都係或者食客佢都係上咗去五楼嘅咁嘛。 嗯。 个天台即係对上嗰个天台楼层。 嗯。 咁你话如果係向商即係叫做写字楼个方向嘅，佢去到三十几楼。 我刚才嘅意思就係话，即係如果你去到三十几楼，就係、是、云梯又未必上到，即係呢、这、一個嘅決定係咪都係即係最恰當，定係點嘅意思？ 一般而言咧，咁你上到三十幾樓，當然係如果係許可底下，你上到三十幾樓，上到天台嘅，當然喺嗰度係有一個時間可以俾你喺嗰度暫避啦。 Okay. 但係如果係樓層係蔓延一路蔓延到上去的話咧、 嗯， 其實三十幾樓係唔係一個理想嘅地方咯。 嗯 ，OK， 我另外就想问啦，今次商场就话因为一至五楼有翻新工程啦，咁所以有啲嘅消防装置包括警报系统嗰啲咧系关闭咗嘅，呢个系咪正常嘅做法嚟嘅？因为有工程而关闭一啲嘅警报系统，同埋一至五楼关闭咗啦，大家就会谂其他楼层都有警报系统噶嘛，点解其他又冇响钟嘅咧？咁系咪又正常嘅咧？呢个 嗱，正常嚟讲咧，佢嗰个关闭咗嗰个。即局部嗱，我整體嚟講我就未有詳盡資料啦。咁、嗯、我根據翻琴日嗰啲嘅資訊咧，佢都係講緊係局部嘅樓層，佢去叫做關閉咗個火警警報系統啊。咁其他樓層係正常運作嘅，而佢點解冇響咧？即係可能那個情況就係話，佢一般而言咧，即係多數如果發生火警。咁佢一啲叫自動警報系統咧，係點樣咧？之後咧，一啲煙霧頭佢探測到嗰啲有濃煙啊，或者一啲煙霧產生咧，佢觸及佢個叫煙霧頭咧，佢係會即係連帶嗰個火警鐘去回響。 嗯。 咁可能當時嗰個煙嘅濃度未去到觸及到五樓樓層嗰個煙霧頭個系統，佢會令到佢著啦。咁所以就初階段係唔會有火警鐘嘅響起咯。咁、 okay. 可能後階段佢就會出現咗，如果煙越嚟越多，咁佢就會觸及嗰個煙霧頭著嘅，咁佢就會響啦。 嗯，明白。好啊，唔該曬聂元峰，多謝你同我哋講咗咁多。聂元峰咧就係消防處職工總會主席，講到尋日就係銅鑼灣世貿中心呢場嘅三級火噶。咁啊，你會唔會都尋日咁啱喺附近或者留意到呢場火警嘅情況咧？電話咧係18723111，18723111，可以講下你睇法嘅。又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消防顧問梁錦德，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梁锦德，寻日啊呢一场世贸中心嘅呢场火啦，咁有几个位置都想即系问下你嘅，因为见到就话电标房就系嗰个电线起火，就话一二楼个电标房位置起火，就初步怀疑喺嗰度啦。咁一般嚟讲，电标房起火系咪一个即系常见嘅咧？即系一个大厦供电嘅地方咧，喺防火方面，电标房呢度有冇话特别会做一啲乜嘢噶？系。 就本身電錶房啊、電掣房呢啲咧，我哋都係喺嗰個防火嘅設計嗰度咧，都係將佢列為一啲比較高危少少嘅裝置嚟嘅嚇。咁、所以咧，所有嘅呢啲電錶房啊、電掣房啊，我哋都要有一個叫做防火嘅間隔咧，去保護住佢啊。咁一般而言咧，我哋要佢有一個叫做所謂兩個小時嘅耐火性能咧，去防止佢有事嘅時候咧，個火咧係會即係蔓延咗出去嗰個其他地方嘅，啊， 嗯， 咁正常嚟講咧，當然啦， 因為有電通過啊，呢啲咁嘅電表房啊、電制房啊，佢會有機會有啲短路嘅情況啦。尤其是如果係一啲樓宇係年期比較耐嘅咧，咁呢啲電線可能已經老化咗啦。咁嗰、那個電線短路啊，或者係呢啲因為電器而產發生嘅火警咧，嗰、那個機會率係比較高嘅。咁、都係要需要特別留意同埋小心嘅。 嗯，今次火警大家最關注就係話，即係事發當時咧，有啲嘅被困市民話冇聽到個火警鐘響咁。消防事後都講話啦，即係喺個大廈一樓至到五樓係做緊翻新工程，咁就係話工程期間咧，那個樓層係關閉一部分嘅一啲消防設施嘅咁。一般嚟講，這個做法係咪正常咧？係咪都要消防去批，或者要做啲咩手術先批佢哋係咪關閉某一啲嘅消防設施咁樣嘅？ 嗱，而家嘅現行法例咧就冇話去好嚴格咁去規管話呢啲嘅消防設備啊，係唔可以我哋俗稱叫做受到隔離嘅，因為始終喺個消防設備佢喺個日常嘅操作嘅情況底下咧，佢係需要保養啦，要需要做一啲測試啊，甚至乎因為嗰個樓宇嘅裝修咧，佢可能要做一啲加改嘅工程嚇，咁、亦都喺嗰個加改工程嘅期間咧，佢係需要將個系統暫時隔離啊，譬如佢要拆走啲花灑，拆走啲消防喉轆啊，咁、個系統係本身係有水嘅，咁佢唔可以就咁喺一個有水嘅情況底下，佢去安插呢啲咁嘅新加嘅設備噶嘛，咁、所以佢係容許佢哋咧係做一個暫時短暫性嘅 暫停啦，總之呢啲 係啦，暫停嘅咁、但係當然咧係有，亦都有個程序去規管住嘅，嗰、那個業主咧係需要咧係聘用咧啲合資格嘅註冊咗嘅消防承辦商啦，咁由呢、這個註冊消防承辦商咧，就向呢個消防處咧去呈遞一個通知書啊。咁如果呢個系統隔離嘅時間係幾個鐘頭就唔需要啦。咁如果但係係超過廿四小時咧，佢就要喺廿四小時之內咧係通知消防處嘅啊。咁每個通知咧最長咧，個時間咧係14日啊，咁如果佢要隔離超過14日咧，咁就要再通知消防處啊。 咁但係通知完消防處之後，消防處有冇啲咩要做，或者會唔會審視翻啊？佢哋有冇需要額外再做一啲嘢咧？即係刪咗呢一啲即係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嘅一啲消防設施之後，有冇再要加裝第二啲嘢咧？會唔會審視呢一個情況嘅？係批唔批嘅時候？ 啊！依個一般嚟講咧，就係一個通知書，就唔係講一個審批 okay, 因為喺個法例上咧，都冇授予消防一個權力咧去做呢個審批工作嘅，因為日中裏頭都好多呢啲咁嘅系統，可能有冇需要做一個暫停嘅隔離咧？消防處未必可以即係做得切咁多嘅申請，咁但係咧，當呢個消防處收到嘅申請嘅時候咧，佢會將個通知咧發翻去本區嘅消防局，咁令到本消防一啲嘅大廈係系統受到隔離嘅時候咧，如果真係呢啲大廈發生事件嘅時候咧，咁佢哋係會即係提高警覺啦，咁你。本區嘅消防局咧喺日常嘅巡查嗰度咧，會針對呢啲咁嘅即係收到呢啲咁嘅通知書嘅地區，佢哋都會作出去一啲巡查嘅嚇。咁呢個巡查之後咧，咁亦都會係建議翻一啲安全嘅措施啊，應變嘅措施啊，俾嗰個管業處同埋啲業主。咁當然最後個責任就係業主同管業處啦。 頭先你講嗰啲係一啲建議嚟啫，都唔一定要做嘅。建議咗，就算消防建議咗俾管業處都係咪㗎？ 係啦，呢個只係一個建議嚟啫，嚇，唔係一個即係法例上嘅規定嚇。咁

第一个问题要问自己，假如我是那个病人，我需要啲咩嘢？ 病人有机会好咗出院，呢、这个我成日都话呢、这个系我哋嘅头奖。 行医接近60年，佢系金刀娘梁志雄医生。69年嘅时间咧，你做咗都好似 做呢个换肾唔系我一个人做，一个团队嚟嘅、 啊。 我唔应该攞晒啲功劳， 一齐几个 一齐做系啦。 系嘛？但系当年好似话好低调啊， 几个理由咧？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2021年12月16日，铜锣湾世贸中心3级火，13人受伤，1200多人疏散。 美国抵港女子确诊 Omicron， 累计个案9宗。 一传媒公告被高等法院颁令清盘，继续停牌。 中俄元首举行视频会晤，习近平称加强与俄协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39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铜锣湾世贸中心寻日嘅3级火警啊，见到世贸中心咧本身就系新鸿基地产旗下物业啦。咁佢喺回应传媒方面咧都有提到，就话大厦嘅服务处咧事发之后咧已经系即时协助消防啦，以及系警务人员咧系疏散租户同埋顾客啦。对于事件中有人不适及送院治理咧，系致以诚挚慰问，会全力配合有关方面调查。咁啊，继续同咧消防顾问梁锦德倾啊。早晨，梁锦德。 诶，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梁锦德。头先嗰个线路，因为后尾去到收得唔系咁好，但系我听到你讲到咧，话有一啲嘅即系有一啲装置，如果喺即系工程翻新期间啦，消防装置要闩嘅时候咧，有啲嘅备用装置或者一啲额外嘅装置可以装嘅，即系譬如一啲手动啊或者电磁式嘅一啲消防装置，可唔可以讲清楚少少啊？呢个位包括有啲咩嘅咧？可以 包括咗啲可能系一啲警钟啦、手动式嘅警鐘咧，其實呢啲都可以係一啲電池嘅裝置嚟嘅啊，或者係一啲獨立式嘅火警報警系統啦，啲煙霧感應器啊，佢係連帶咗有警鐘啊，有閃燈嘅，咁亦都可以加裝一啲滅火筒啦啊，咁變咗係照顧咗救火個火警監察同埋個報警嘅作用啊，都。三方面我哋都可以去即係用一啲臨時性嘅設施咧去補充翻嘅。 消防一般收到頭先你話一個通知，佢哋要工程翻新而要刪一啲嘅大廈嗰個嘅消防裝置嗰陣，消防會可能有一啲咁嘅建議俾佢哋，係咪咁嘅意思？而佢哋唔做呢一啲嘅建議，即係做一啲額外，譬如頭先講嗰啲裝置，又常唔常見嘅咧？對於一啲商業大廈嚟講， 而家就冇一個好硬性嘅規定嘅，因為。去加裝呢啲咁嘅裝置咧，一般嚟講都係個業主啊、管業處啊，甚至乎係嗰、那個主個我哋俗稱佢大半個承建商啊，去負責去考慮去添加嘅、 okay. 啊。咁呢個係。佢自己個別嘅決定、 OK， 嗱，我就想問啦，因為今次1樓至5樓翻新工程，所以就刪咗嗰啲警鐘啦。咁其實上面嗰幾層有食肆喎，6樓至13樓都。呢啲樓層又好似又冇聽到話個警鐘係正常響嘅。咁其實點解下面嗰啲層數刪咗警鐘，上面嗰啲又冇一個即正常喺火警嘅時候響嘅情況？這個狀態又係咪正常嘅咧？ 嗱，依個就睇視乎嗰個系統嘅設計啦。咁當然亦都另外一樣嘢要去考慮嘅就係有冇人去制動個警鐘先啊？因為有兩種嘅設備嘅，一種就係手動嘅設備，一種咧就自動嘅設備。手動嘅設備一般咧就要人去敲響咗個我哋嗰啲所謂嘅 break glass unit， 即係啲我哋個嗰 即係有格細細格嗰個玻璃，通常鑿開 有個細細格玻璃嗰度。咁、而先至可以令到成座大廈去響鐘嘅。咁、而如果係自動設備咧，就視乎佢安裝嘅位置啦。咁如果呢座大廈本身係有花灑系統嘅話咧，咁一般嚟講咧，嗰、那個所謂自動嘅火警感應系統咧，係只係安喺一啲冇花灑嘅位置，譬如頭啲電錶房啊，或者係某一啲啲空調嘅機房啊，呢啲位置 咁所以如果個火唔係燒咗入去嘅話咧，咁嗰個自動報警系統係唔會熄得響鐘嘅。 OK， 咁、啊、所以變咗有兩個情況啦。即使係而家講緊頭先所講佢臨時性嗰啲手動嘅設施咧，亦都係要有人派人去敲響咗佢，制動咗佢，佢先至會熄響鐘。 OK。今次我都聽到有啲被困市民受訪嗰陣話，除咗冇響警鐘啦，亦都話有啲話防煙門都打唔開喎。呢、這個應該就唔係正常嘅狀況啦，係咪 啊？依、這個唔係只係正常狀況，依、這個就係話會唔會係因為裝修而有啲承建商擺咗啲物料啊喺度，而令到嗰啲門係冇辦法正常去開啟啊？依、這個要多加留意嘅。 整体来讲，今次这个事件会不会对于其他商厦也好都有些什么要检讨或者吸取教训呢？或者你觉得看完今次事件之后有没有什么可以再做得好一点呢？ 其实在整体来讲，我们都要多加留意在这些做一些大型装修、的工程那里呢，是对整体那个防火 的概念啦、那个、意识啦，还有整体那个应变措施都要非常之小心同埋留意嘅，因為大家都記憶所及咧，一個嘉利大廈嘅大火啦，咁都係個商廈因為裝修嘅時候咧，而引起咗一個大火，而令到嗰個傷亡慘重嘅。 嗯，另外我都想問一下梁錦德啦，尋日有啲市民咧就係話一度逃生落咗喺下面啲層數，不過就打開門就發現濃煙太犀利啦，咁就上翻去上層，有啲喺五樓啦，有啲就再上一路上到去三十幾樓嗰個平台嗰度天台嗰度係等候救援嘅。你點睇成個逃生路線，或者俾著你如果真係喺入面嘅話，你自己會點做咧？又 第二依個即係冇一個可以咁講，冇一個 fixing fast rules 嘅咁要視乎嗰個成個情況去觀察翻嗰啲濃煙嗰個即係嘅情況啦。因為其實未好多時都唔係因為個火而燒死人嘅，係多數都係因為吸入啲濃煙而令到啲人受傷嘅。咁所以這個五樓嘅平台或者係天台咧，其實都可以係一個短暫性嘅即係逃生嘅位置，但係當然我哋都唔同意呢啲地方係一個最後嘅安全嘅地點嚇。咁、但係係可以提供到一個短暫嘅庇護俾啲疏散嘅人士咧，去等待呢個消防處嘅救援嘅。 OK， 好啊，唔該曬梁錦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錦德咧就係消防顧問，講緊咧都係銅鑼灣世貿中心尋日呢一個嘅三級火嘅。歡迎打嚟18723111，講下你嘅睇法。頭先講咗好多唔同嘅情況，包括一啲逃生路線啦，喺工程期間有一啲嘅消防嘅即係設置咧，係要關閉嘅時候，有啲乜嘢可以係代替，令到即係啲嘅市民嘅生命安全保障會更加多嘅咧？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講下佢嘅睇法。電話旁邊有陳先生，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啊。 係，請講。 我咧就唔喺銅鑼灣嗰邊嘅。嗯。咁咧，我就做開九龙城区某一个公共房屋嗰啲即系物业管理嗰啲啦，咁咧我哋即系嗰个都睇到新闻先知道铜锣湾嗰单嘢，同埋翻到屋企睇咗铜锣湾嗰粒新闻先知，我觉得就觉得好激气咯，因为佢楼上世贸中心嗰边咧都好，同佐敦啊、油尖旺区都系咧商校都比较多嗰啲医疗公司啊，同埋剩咧会好多啲病人啊，同埋老人家会出入会较多。咁而來發生呢件事，你冇響火警鐘嘅聲咧，我覺得好似有啲問題。第二咧，你當時有啲銅鑼灣世貿中心裏面嗰啲醫療嗰啲咧，嗰啲人啊同埋聲咧，佢已經話冇響火警鐘，同聞到有煙，我哋都已經驚啦。我哋做啲公共房屋，如果你嗰啲廚房即係屋企咧，聞到浸窿味嗰啲聲，好多住客都好驚。喂，你哋有冇報警啊？你哋有冇聲噶？咁樣已經好緊要。如果你要講個消防系統嗰、那個關閉現關閉，佢嗰個估佢應該係掛咗牌㗎啦，掛咗牌就報咗俾消防，報咗俾嗰個消防嗰個系統公司掛咗牌㗎啦。咁冇理由你裝修，即係你裝修工程嗰邊佢個電表房咁樣著火，咁係咪嗰個巡視嗰度即係保安個巡視嗰度嘅問題啊？第二，你呢個中心係新地嘅喎，新地係旗下嘅公司應該係做得 冇理由咁樣嘅喎。咁呢件事咧，我都呼籲希望咧，嗰啲商户同埋嗰啲醫護人員嗰啲覺得有問題，你咪同申訴專員公署或者物業管理監管局反映下呢個問題咯。我覺得呢件事件就唔係即係咁合理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都係關注到頭先佢最主要提到一點就係警鐘嘅問題啦。因為今次都係話即係消防其實都證實嘅啦，部分嘅消防嘅裝置係關閉咗嘅喺嗰個火警期間，咁就。因為話一樓同至到五樓係做緊一個翻新工程喺世貿中心嗰度，咁就花灑系統啦、手動嘅火警警報同埋自動嘅警報系統咧，都係有一啲嘅關閉咗嘅。咁啊，先休息一陣。 股市升定跌，樓盤買定賣，外幣投資邊只好？問一問大師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止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18721千禧年代。 讲下啲同消费相关嘅议题啦，即系好多香港人都注意健康，有时都可能听到一啲嘅电话推销咧，就系打嚟啊，会唔会接受一啲身体检查服务啊？咁样见到有一啲医疗中心都会提供呢一啲嘅身体检查服务嘅。消委会咧就话就住身体检查同埋医疗卡服务咧，都收到一啲嘅投诉，其中有一啲个案咧就话系因为去谂住去做身体检查啦，咁啊去到个中心嗰度咧就受到一啲嘅疲劳轰炸式嘅推销一啲疗程嘅。最终就花咗超过100,000元去购买呢一啲嘅产品等等嘅。其实整体仲有唔同嘅个案，有冇啲咩共通点喺之间嘅咧？或者有啲嘢要留意嘅咧？咁，请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下。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立文。 早晨，黄凤娴，讲下头先讲呢类身体检查同埋医疗卡服务嘅投诉，净系今年有几多呢一个数字上面嘅投诉咧？ 好啊，我谂咧，大家都会发现咧，喺而家嘅市场上边咧，而家多咗好多一啲叫集团式经营嘅大型嘅一站式医疗中心。咁佢咧就系、是、个卖点系咩咧？就系、是、第一佢哋网络大啦，第二咧就系嗰个诊症地点方便啦，因为好多唔同地点都有啦，仲有咧就好、是、多唔同服务可以提供嘅，譬如专科啊、中医啊、牙科啊、疫苗注射啊、物理治疗啊等等。咁所以咧就我哋会睇到咧，就喺近年嗰个嘅投诉嗰方面咧，就涉及呢一个不良营销手法嘅内容咧，系比以前多咗嘅。咁譬如话今年嚟讲咧，就系、是、头嗰11个月咧，我哋已经收咗71宗嘅投诉。咁而里面咧，涉及呢一个销售手法嘅个案咧，都有成14宗。咁而咧牵涉到啲更改终止合约嘅咧，有8宗。其实呢啲好相关嘅。咁另外咧就系讲紧嗰个服务嗰方面嘅延误或者价格咧嘅争拗咧，咁都有成分别咧有18宗同埋6宗。咁我哋系明显地睇到咧，就系、是、当市民大众系越嚟越着重健康，越嚟越重视，唔系话病先去睇医生，而系之前咧要做好个体检嗰阵时，而因为咁而有啲不良嘅营商者乘虚而入，系透过一啲好平嘅推销，就系、是、讲譬如话啲98蚊嘅某一方面嘅检查，咁跟住就吸引咗个客之后咧，就系、是、去我哋叫做再销售好多唔同其他嘅產品或者係一啲療程或者係服務嘅話咧，咁但係咧可能係個消費者係未必需要，同埋有啲嘅個案裏面咧係涉及一啲嘅高壓式嗰個嘅銷售嘅話咧，咁我哋就覺得絕對要對向消費者咧去發出呢一個警示嘅、 有咩共通點咧？頭先你提到話啲90几蚊嘅係咪都係身體檢查類？係咪通常都係電話打嚟宣傳，跟住再叫你去某個地方做身體檢查，然後再推銷咧？係咪全部都係咁嘅？ 是啊，好多都是用电话的。咁今次其实我哋都揀咗3个个案呢同大家分享嘅。咁第一个个案呢，其实一个30岁到嘅人士啦。咁佢本身个沟通能力呢佢比较弱，同埋呢佢其实事实上呢佢长期都係受到一个精神嘅困扰嘅。咁但係呢咁佢当收到嗰个电话就係话推广身体检查嗰时呢，咁佢都好有兴趣，咁跟住然后就去到嗰度做体检啦。咁但係点知一去到呢，即係已经二话不说呢，就已经系佢已经感受到是施加了压力，令到他的提款卡是没收了。 咁另外呢就係、是、經過咗兩個鐘頭嘅疲勞轟炸之後呢，就佢都係諗住都係要逃離現場㗎啦，就應承咗買10,000蚊嘅剝牙啦，同埋成30,000蚊嘅脊醫療程。咁諗住俾咗錢之後咁就算啦，離開啦。咁但係之後呢，佢用嗰啲服務之後嗰期間嘅10個月呢，其實係仍然都係被不斷咁樣遊說，就係、是、去買其他嘅療程，譬如話照腸啊，買保健產品啊，甚至係買返嗰啲嘅脊醫嘅療程啊等等。咁其實呢夾夾埋埋呢就係、是用咗成10,000蚊。咁但係點樣去發現呢，就因為佢久唔久要睇社工啊。咁社工知道佢有咁嘅情況嗰陣時呢，咁即刻呢就係、是、覺得係完全唔妥啦。咁所以呢就嚟消委會嗰度呢係幫佢手去作出去投訴。咁而呢個個案呢最終呢都係可以成功地爭取到呢，就幫佢可以撤銷返嗰啲冇用到嗰啲嘅交易嘅。 因為嗰間公司去肯退係原因係佢都承認有啲疲勞質轟炸，定係過程之中嘅，譬如頭先提到話沒收咗佢嘅信用卡嗰一類，所以佢想退，因為未必個個都咁順利噶嘛，個案入邊。 唔係個個咁順利嘅，咁但係我諗當然嗰、那個商户唔會係啲醫療中心唔會係直接話俾你聽點解我會肯退啦。咁、但係當然佢講嘅理由就係話基於個客户服務啊，考慮到個消費者嗰個嘅諗法啦，咁所以咧就係、是、肯退啦。咁但係咧而我哋喺呢個個案裏面咧都覺得係非常之唔啱，所以我啲同事咧當佢面對面去做呢一個調停嗰陣時咧，都因應住佢屋企嗰個嘅要求咧，係從今以後咧就唔好再向呢一位消費者咧就係、是、去再兜售嘅。咁、而另外一個個案呢就是都是電話的，就是講緊98蚊，又是啲脊骨嗰個檢查啦。咁但係唔使10分鐘呢又是話佢有嚴重問題啦，跟住然後呢又叫佢睇中醫啦，又要問診啦，跟住然後又要即刻針灸啦。咁但係呢全部嘅服務呢喺嗰次嚟講呢就2400蚊。咁但係呢就跟住然後呢就被遊說呢，就係話若果你即刻買一個88蚊嘅脊醫療程嘅話呢，就可以豁免咗今次使用嘅2400蚊啦。咁嗰個投訴人呢就話其實我個信用卡個限額只係得嗰20,000蚊嘅啫，咁但系咧，竟然咧都系要个投诉人咧，就系去银行嗰度提款卡去提款，同埋陪埋佢一齐去，咁然后咧就迟啲咧先至去俾嗰个余额。咁但系当嗰个投诉人即系知道自己嘅情况嗰阵时咧，其实咧佢都唔知俾人呃咗嘅，咁但系咧就佢觉得咦脊骨都好大件事嘅，咁不如同屋企人倾倾啦。咁但系咧就因为原来咧嗰呢一个嘅投诉人咧，其实系证明有呢一个脑退化同埋认知障碍嘅，咁所以咧啲屋企人咧就会觉得都系有唔妥啦。咁然後呢就當然就想找消委會幫手去交涉啦。咁但係呢咁其實之前佢都交涉咗㗎。咁但係呢嗰間公司呢，即係個醫療機中心呢就話俾佢聽，其實呢就呢個人呢都冇申報又話要食呢個長期服用藥物。咁另外呢就有曬錄影都係冇問題㗎喎，佢自己應承㗎喎。咁所以呢就唔肯退款。咁但係後尾呢就嚟咗我消委會之後，我哋再經過我哋嘅調停之後呢，咁呢個 B 公即係呢一個機構呢都係決定呢係全數退款嘅。咁而第三個呢亦都係我哋可以話係去銷售一啲係唔需要嘅服務嘅，就係、是本來呢就係有又係呢一啲推銷啦，就話、是、有啲免費嘅，即今次唔淨止係話98蚊，直情話免費。咁去到做物理治療之後又免費三樣檢查呢，咁檢查完之後呢就話嘩一分鐘即係好快就已經話俾佢聽，治完 X 光就話你應該要剝智慧齒，仲要一次過剝四隻，成為呢就係57,000蚊。咁但係呢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後生嘅女士嚟㗎，20幾歲嘅啫。咁佢又覺得咦咁急嘅，不如我落個訂先啦。咁但返到屋企同媽媽商量完之後呢，咁媽媽話嘩一次過剝四隻牙可能都好高風險㗎喎，即刻咧就帮佢去揾其他医生睇下啦。咁睇完其他专科嗰阵时，专科嘅牙医之后咧，就发现其实都唔系咁急去剥嘅。咁同埋咧，有两只牙咧系更加都系有啲风险，所以唔建议咁快剥。咁所以后屘想退款啦，咁但系咧当然咧就唔成功啦。咁但系后屘咧经过我哋调停之后咧，都肯将佢俾咗嗰啲钱咧，就转换为一啲嘅其他嘅一啲嘅物理治疗嗰个服务。咁所以咧呢三个个案都系可以得以解决。但系无论如何咧，我哋会觉得，醫療行業其實是大家都會覺得是一個很專業的行業，大家都很尊重的一個行業，大家都很信醫生，信這些機構。但是若果是有這些這樣的不良的營商手法是出現了在這些行業的時候，我們覺得是絕對要是很早期的時候就去嚴正地去處理這些問題，希望個業界呢就自律，同埋若果有這些歪風是蔓延的時候都應該要盡快去處理它。如果不是的話，我覺得都是即是從我們的消費者保障的立場來說，都可能要進一步去建議一些法例，譬如說引入法定的冷靜期去保障消費者。 現在是不包醫療集團的冷靜期？ 現在不是的，因為其實現在我們 一直以嚟倡議緊嗰個嘅冷靜期咧，因為嗰陣時喺香港嘅行業裏面問題比較嚴重嘅咧，就係講緊美容同埋健身。咁、所以咧個聚焦點咧都係美容嘅健身。咁、但係咧，如果呢一啲同一類型好近似嘅手法出現喺啲醫療中心嘅話咧，其實我哋會覺得都可以應用喺呢一個行業嗰方面。咁當然我哋最希望嘅就係行業自律自重，去自己去即刻去改善翻呢啲問題啦。咁但如果唔係嘅話，係冇改善或者越嚟越嚴重嘅話咧，都係要考慮要引用呢一個立法嗰、那個渠道咧，去幫助消費者。 再一分鐘到啦，消費者如果真係好想做呢啲體檢，有啲乜嘢要注意，唔好落入啲陷阱咧？ 其實咧，最緊要咧就千祈唔好就係純粹係聽個電話之後咧就好開心，因為諗住平就可以做到體檢啦。咁應該真係要揾翻你專業嘅醫生去，譬如話家庭醫生咧，去睇下究竟你係咪真係有呢啲咁嘅需要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其實啲私營嘅醫療機構咧都係有一個辦公室咧就已經成立咗咧，就去查閲翻嗰啲登記冊嘅。咁消費者亦都可以查閲翻啦。咁同埋咧就係、是。體檢嗰啲化驗嘅報告咧，其實都一定要由醫生去講解嘅。我哋以前都有講過啦。咁若果係非專業嘅人士去講解嘅話咧，咁消費者咧都係要非常之小心嘅，同埋啲口頭承諾咧都唔好亂咁信咯。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咧就係消委會總幹事嘅。頭先講到一啲嘅體檢嘅一啲投訴啊，你又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會唔會你都有遇過類似呢一啲咁嘅推銷咧？一八七二三一一。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铜锣湾世贸中心昨天下午发生三级大火，怀疑是大厦翻新工程期间电标房电线起火引致。火警期间，大厦平台和天台一度有超过300人被困，消防疏散大约800人。消防处表示，曾经接获承建商通知，工程期间关闭一至到五楼的洒水系统、手动火警警报以及自动警报系统。有消防专家就说，工程期间同时关闭三个主要防火装置的做法少见，会令大厦的消防是不设防。经济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港大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株较 Delta 和原始的新型冠状病毒更加容易感染人类的支气管。一旦感染，病毒量多近70倍。相反，奥密克戎在人类肺部组织的复制能力较原始病毒株低近10倍。研究解释了奥密克戎比其他变异病毒株传播得更快，但是疾病严重程度较低的原因。成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据了解，两地对于通关熔断机制已经达成共识，将会采纳现时内地的跨省熔断安排，即是说一旦被纳入中高风险，就会即时终止人员往来。国务院去年三月曾经公布低中高风险定义，其中如果相关的行政区内14日之内有新增的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不超过54宗或者是未发生聚集疫情，就会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如果相关行政区域累计病例超过50宗，14日内有聚集疫情发生，就会是属于高风险地区。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不良销售手法有蔓延到医疗专业行业的趋势。消委会今年头11个月一共接获71宗与身体检查及医疗咳相关的投诉，其中14宗涉及不良销售手法。消委会发现有医疗中心以免费或者低价健康检查作招来，期间夸大或者误导病情，以推销高额的疗程，甚至向弱势者高额硬销。一名投诉人沟通能力弱，长期受精神困扰，被医疗中心扣押提款卡，饱受闭门疲劳轰炸两个钟头。最终该名投诉人在10个月内一共被货金超过150,000元购买疗程。文汇报的报道。 明报报道，港人移民掀起的学生退学潮持续十年没有调整过学费，位于铜锣湾的一间直资名校罕有敢计划在下学年加学费，并且就此咨询家长，表明不加学费就会降低学校在维持优质教育的竞争力。直资学校议会主席陈迪安说，移民退学潮还未结束，对于直资学校来说造成财政压力。教育局就回复说，全港的直资学校平均累积储备大约是7个月营运开支，所有直资学校累积的营运储备都要符合上述要求。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在新型肺炎疫情影响了本港的经济表现，很多商品价格在2020年增长放缓之后迅速上涨， 有人力资源顾问机构在昨日公布最新的生活费用研究调查结果，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生活费用最高的城市。以港元计算，今年物资整体录得 2.7% 的增幅。《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消委會發現有醫療中心誇大或者誤導陳述病情，再以強迫的銷售手法推銷昂貴的療程。社評說，病人十分依賴醫生判斷，容易上當受騙，當局應該加強執法打擊，並且應該考慮設定冷靜期，保障消費者利益。而醫委會亦有責任調查相關醫療中心的醫生是否存在失德，按規處罰。《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新冠變種病毒株 Omicron 已經入侵全球大部分國家地區，各地科研接連顯示，一針或者兩針既有的疫苗不足以預防相關感染，有必要加針額外訓練免疫系統。社評說，越來越多國家已經決定收緊完成接種的定義，新加坡就將要求接種多達四針才算做完針，港府都要及早考量做好補針配套。《經濟日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就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東南亞，試圖拉攏東盟圍堵中國之際，中國和俄羅斯昨日舉行視像峰會，明顯就是回應美國多重打壓，加強合作。社論說，中美博弈持續，給予俄羅斯左右逢源之機，上演一出新三國演義。美國總統拜登兩面受壓，加上他在國內外都處於劣勢，受到的挑戰最大。《星島日報》社論。 信報社評，為了應對 Omicron 變種病毒的嚴峻威脅，英國首相約翰遜推出稱為 B 計劃的新措施，收緊限聚安排，在國會下議院高票通過。社評指，這件事對於約翰遜可謂是衰勝猶辱，因為執政保守黨內出現大量反對票，全賴在野工黨以大局為重投下支持票。入主唐寧街10號不夠兩年半的約翰遜政治生涯響起了刺耳的警號。信報社評。 第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咧影响到路面挤塞噶。咁先讲翻新界区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仁爱街市啦。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喺海荣路近住屯门中央广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啦屯门嘅乡事会路啊，去海荣路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咁再重复多次。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就喺仁爱街市。海荣路嘅车龙咧就近住屯门中央广场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屯门乡事会路去海荣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观塘道去油塘近住油站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泳池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咧一大车多啫。龙翔道去观塘啊，近住虎山道泳池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大车多咯。咁另外，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一带咧就车多缓慢。石门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石门交汇处一带咧就挤塞。喺港岛区，较早前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怡和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怡和街一段咧就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段就车多，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非常之繁忙，龙尾就在有线电视大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进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世界是无常的，即使讲起景色，亦都会随住时间而会改变。 一分钟阅读，十日飞。 但是有些景色，即使改变了，仍然是值得我们很欣赏的。例如香港的狮子山，因为有了狮子山，就令我希望香港永远保持狮子山下的精神。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2021年12月16日，铜锣湾世贸中心三级火，13人受伤，1200多人疏散。 美国抵港女子确诊 Omicron， 累计个案9宗。 一传媒公告被高等法院颁令清盘，继续停牌。 中俄元首举行视频会晤，习近平称加强与俄协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呢，昨日喺世貿中心呢發生嗰場三級火啦，消防處有個回應嘅，都話係即係知道呢，根據本處嘅記錄呢，佢就話有關嘅商場一樓至到五樓呢係正進行翻新工程，相關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呢已經通知本處呢相關嘅樓層嘅消防裝置，包括花灑系統啦、手動警報鐘系統啦、自動警報系統呢需要關閉。咁消防處會從多方面調查火警成因，並且會繼續檢視有關大廈嘅各項消防安全情况的。就住昨日这个的火警，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另外想跟大家讲下有关于 Omicron 这个的变种病毒。见到卫生署就公布前日确诊的一个21岁的女士，她就确认是感染了 Omicron 变种的病毒。患者说她是话呢个患者咧早前就已经系打咗两针嘅伏必泰，咁啊日前从美国咧翻嚟香港嘅时候喺机场咧系验出确诊嘅，咁就系话入院之后嗰个病毒数值咧，即系 CT 值咧就系少过30，抗体咧就系呈阳性，咁啊连埋呢一宗个案咧，本港累计9宗 Omicron 嘅个案，其中3个患者就已经出咗院噶啦，其余情况系稳定嘅。另外见到有一个嘅研究咧都係關於 Omicron 嘅，亦都係了解到佢嘅一啲傳播速度啊、複製能力啊等等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呢個研究先。有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陳志偉，早晨。 早晨， 早晨，陳志偉教授，講下你哋嗰個嘅研究係點樣做？點樣睇到 Omicron 一啲更加多嘅特性啊？了解多啲，有啲咩發現喺入邊啊？ 我哋首先就即係分離咗呢個 Omicron 嘅病毒啦。咁我哋就會用人嘅支氣管嘅組織同埋人嘅肺部嘅組織分別去研究比較 Omicron 病毒同埋 Delta 同埋最原始嘅冠狀病毒佢嘅分別會係點樣樣。因為用人嘅組織去睇對病毒嘅反應係最大機會去反映到真實喺人當佢感染咗之後嘅反應咯。 咁睇到嗰個嘅結果有啲乜嘢分別呢？喺即係頭先睇到話支氣管組織喺感染咗 Omicron 同埋頭先話 Delta 嗰啲唔同嘅情況之下，嗰個嘅反應有啲咩特別啊？ 我哋其實喺人嘅支氣管咧，其實就係我哋通常會用支氣管嘅組織去代表人嘅上嘅呼吸道。我哋發覺咧 ，Omicron 病毒相對於 Delta 甚至係原始嘅病毒咧，佢複製同埋感染呢個上呼吸道支氣管咧嘅能力係高接近70倍嘅。咁當然啦，你哋知道 Delta 病毒已經比原始嘅新冠肺炎嘅病毒咧係強啦。咁 Delta Omicron 就比佢更加強70倍，即係我哋會睇到原來 Omicron 嘅病毒咧會喺人嘅上呼吸道支氣管可以大量嘅繁殖啦。咁可以反映到就係話 Omicron 嘅病毒咧可以有好大量嘅病毒量喺我哋上呼吸道， 咁咧就可以令到佢更加容易去傳染俾其他人，個傳播能力可以反映到佢喺上呼吸道嘅病毒量嘅數量啦。 嗯，但系头先嗰个就系讲嘅 Omicron 同埋 Delta 嘅分别啦，相差70倍啦，喺支气管嗰度。咁如果同原始病毒去比较，系争几多？有冇个数啊？呢、這个？ 咁我谂咧会再多20倍，即系可以接近100倍比最原始嘅病毒。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即系而家嘅主流嘅病毒会系 Delta 啦。咁所以我哋基本上都系中意用 Delta 同埋 Omicron， 即系我哋会觉得嚟紧将会变成主流嘅病毒去比较啦。 嗯，头先你讲到嗰个复制力啦，即系病毒嗰个复制力同个传播性有关系，系咪即系所谓嘅致病感染嘅程度系有关啦？即系话， 因为咧病毒本身咧就要生存咧，佢一定需要人体嘅细胞去帮佢复制嘅病毒嘅。咁如果個病毒可以咁好成功咁喺人體嘅細胞裏面度感染到，亦都製造新嘅病毒出嚟咧，咁就會有機會延續嗰個病毒嘅生命。所以咧，越多病毒喺度咧，佢就越大機會將個病毒去傳染出去啦。 嗯，而支氣管呢個部分亦都係即係可能人嘅呼吸部分就更加容易透過呢個位置就去傳染出去啦。咁 係啦，冇錯。 另外，我見你哋喺肺部方面都有睇過 Omicron 嘅病毒啦，同埋 Delta 病毒啦等等嗰個嘅喺入邊嗰個情況嘅喎，係嘛？ 嗯嗯，係啊。其實咧，肺部嘅感染咧亦都可以反映到呢個病毒可以製造到有幾多殺傷力，或者佢嘅致病或者致重症嘅機會有幾大。我哋亦都而家睇我哋臨床嘅經驗望到咧 ，Omicron 好大多數嘅病人佢都係冇病徵或者十分之輕微嘅病徵。咁我哋亦都所以希望攞人嘅肺部嘅組織去感染下Omicron 比較 Delta 同埋原始嘅病毒，相比較之下，發覺 Omicron 嘅病毒咧比較起原始嘅病毒咧，自己都少咗10倍可以感染肺部嘅能力嘅。 即係佢比起原始嘅病毒再低啲，再少10倍喺複製力嗰度係咪？ 啊，冇錯啦，喺肺部， 即係渣啲喎，比起原始病毒仲喺肺嗰度，嗯， 係啦，咁即係話其實佢致病嘅能力可能相對起比原始嘅新冠病毒嘅能力係低啲嘅， 嗯，原因係啲咩咧？點解佢喺個支氣管嗰度似乎個複製能力就高啲，去到個肺嗰度個複製力就甚至比原始病毒係再低啲嘅咧？點解會咁嘅咧？ 因為咧，我諗呢個問題都係我哋而家即係甚至我哋嘅團隊而家都喺度諗緊呢個答案。咁但係你會見到而家呢個 Omicron 病毒喺個表面嘅刺身蛋白裏面有好多嘅地方嘅突變，而呢啲突變咧正正就係一個病毒需要去揾佢嘅宿主細胞嘅時候咧需要嘅。咁可能我哋嘅覺得就係會唔會係呢啲突變咧令到佢更加容易去感染我哋嘅支氣管？相對嚟講咧，佢能夠個能力去感染肺部嘅組織能力就減低咗啦。 嗯，即係都同病毒本身突變之後成個構造有關係，可能係。 係啦，冇錯啦。 OK， 除咗嗰個複製能力之外咧，有冇睇到今次你哋嘅研究入邊再睇到幾種病毒喺頭先話肺啦、支氣管之間唔同嘅，除咗複製能力之外，睇到其他嘅特性，又或者睇到呢一個嘅影響成個病症嗰個嚴重程度，有冇一啲咁嘅研究嘅結果喺度咧？ 我諗如果總括嚟睇，我哋而家都係想睇 Omicron 病毒點解覺得佢而家係將會變成一個主流病毒，點解佢有機會好快速咁樣去傳播？咁有我哋總括嚟講，即係當然會有兩個嘅因素啦。第一件事發覺 Omicron 病毒，我哋之前嘅研究覺得佢可以逃避咗打咗疫苗之後嘅免疫反應啊，亦都甚至一啲曾經感染過新冠肺炎嘅病人，佢嘅免疫反應都可以逃避到。咁即係話，本身呢個病毒喺一個人嘅環境之下，佢可以逃避咗呢啲嗰啲疫苗嘅反應咧。但相對嚟講，我哋睇個病毒本身咧都有啲特別嘅改變，而令到佢更加容易喺上呼吸道去感染同埋傳播咯。 嗯，有冇話睇到嗰個重症同埋死亡機會會唔會都喺個研究入邊都睇到 Omicron 比起 Delta 高幾多咁樣？ 其實咧，我諗淨係睇一個重症唔可以淨係睇個病毒感染肺部組織咁簡單，因為你會見到，譬如之前嘅重症咧，佢哋未必淨係單純係靠病毒感染肺部組織去決定，因為好多病人咧，佢都會有一個好唔正常、好過量嘅免疫反應，我哋呢啲叫做細胞因子嘅風暴，而呢啲風暴咧，正正就係好多時都會因為每一個唔同嘅人，佢自己本身嘅反應而得出嚟嘅， 咁但係當然啦，那個病毒如果佢有少啲機會感染到肺部嘅組織，佢反會產生呢啲過量嘅免疫反應嘅機會亦都會細啲咯。咁當然我哋而家淨係再加去研究一下，究竟呢個 Omicron 嘅病毒究竟能唔能夠可以喺一啲肺部嘅組織產生呢啲嘅免疫嘅反應啦。 嗯，你自己評估咧，啲 Omicron 而家見到世衛都有個警告，就話可能會擴散到全球大部分國家同埋地區啦，咁甚至可能話估計幾個星期後就去到個頂峰啦。你自己嘅評估會唔會都差唔多，或者你哋直接了解多啲啦？呢個 Omicron 嘅特性啦，會唔會都睇到呢一個嘅病毒會係成為而家即係新冠病毒入邊一個嘅主流病毒嘅咧？好快就會成為全球嘅有一個咁嘅做法嘅咧？會唔會係咁？ 我自己嘅估計，正如頭先我講嗰兩個因素咧，即係佢可以逃避疫苗嘅免疫反應啊，同埋佢自己本身嘅基因突變咧。咁我都相信 Omicron 病毒好短期內會成為主流嘅病毒，取代Delta 嘅病毒嘅。 在全球都是这样，你自己评估。 是啊，没错没错。 在香港来讲呢，即是现在即是那个接种率啦，评估埋香港暂时就未有啲个案流入社区啦。如果流入到社区的话，那个的影响性你自己有没有评估过是怎样？ 我相信这个就是正正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市民快点打第三针疫苗，因为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话了只是打两针不足够去對付Omicron病毒嘅。相關嚟講咧，如果打咗第三針嘅加強針，其實咧佢嘅作用就大好多，又好有效咁去預防到 Omicron 嘅病毒。咁當然啦，當我哋講緊一個病毒，如果佢有機會大規模喺個社區裏面度爆發嘅時候，我哋見到重症或者一啲需要入院、需要入 ICU 嘅機會都會大咗嘅。當然啦，我哋頭先講過呢個病毒有機會佢感染肺部嘅能力係低啲。但是不代表當一個很大量的感染發生在個社區的時候，我們怎都會看到一些重症的例子的，我們也不希望看到這個這樣的情況。所以呢，我相信呢打加強劑第三針是不可以避免的了。 OK， 好啊，唔该晒陈志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志伟系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嚟噶，同我哋讲到佢哋一个嘅研究咧，就发现 Omicron 嘅变种病毒咧，感染咗人类支气管组织咧，24小时之后咧，那个病毒复制量咧，比 Delta 即系之前都好著名啊，都系非常之流行嘅一种嘅变种病毒咧，系多近70倍，即系话佢哋嗰个嘅传播速度啊 ，Omicron 嘅传播速度咧系比较快一啲嘅咁。继续听大家嘅电话，电话旁边有彭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姓彭嘅，我本身咧姓彭嘅，就系成10年嘅电工嚟噶啦。咁呢一行咧，啲嘅搭临时电咧，喺电表房嗰度攞电嘅，即系嗰个惯例都好，即系好常见嘅。咁但系咧，你攞临时电咧，都要机电处嘅。咁啊，想相关机电处有冇发言人话讲下呢样嘢？即系你冇人监管佢嘅，佢又有嗰个知识嘅攞电。你尤其是呢啲咁嘅大厦，咁多食肆嘅，多数用单相电嘅，系嘛？你单相嗰啲，或者佢做临时工程嘅用嘅电量都好犀利嘅。 嗯， 如果你 overload 就会跳噶嘛，佢唔跳嘅，咁啊抢火，一抢火就麻烦啦，抢咗啲棚架啊，咁啊你防火做得点好咧？你都系叫做救火。 即是你觉得那个翻新工程用一些临时电令到那个电表房可能有机会 估计是呢多数在电表房那里拿电的了他做那些工程打即是那些打石屎啊你那些风炮啊那些各样装修你要很大的电力的嘛烧烤啊或者那些 啊 ,ok, 那这方面还有就是说都很讽刺的其实这栋大厦有个半官方嘅啊，房協喺嗰度做寫字樓嘅，係專家嚟嘅，可以咁講。亦都係，亦都難逃呢、這個自己都變成受害者。 不過呢個都 其他仲有呢、這個呢、這個電嗰、那個嗰、那個花灑系統唔着，或者你個 alarm 應該會有一個係後備發電機嘅，嗰、那個呢個屬於消防條例後備發電機，你消防業嘅工嗰個花灑系統啊，那個泵啊都係用後備發電機。 但頭先我聽另外兩位嘉賓講話就係類似佢嘅講法，就係因為你翻新工程，可能都係翻新埋呢啲系統，咁你就入面唔可以有水咁，即類似係咪都真係要熄曬先得咧？唔可以用個後備電源去駁住，令到佢哋有效咁運作咧？ 唔係，我意思就係話，你萬一係火警嘅時候，個電力咧中斷，咁你個後備發電機就 back up 噶啦嘛，咁你消防泵啊或者 嗰个消防 lift 啊，都要俾电源佢噶嘛。 嗯，即系 你嗰啲走火嗰啲系电池嘅啫，嗰啲猫头鹰灯，即系嗰啲绿色公仔指示嗰啲吓。 OK， 系咯，我意思就系机电处有冇人喺度讲一讲呢方面嘅咧？ Okay. 即系临时电嗰度啊。 好啊，唔该晒彭生，多谢你嘅睇法，都佢都讲到一啲即系从一个电工嘅角度讲睇今次嘅睇法啦。咁仲有袁先生都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早晨，袁先生，请 讲。我想讲你哋咧有好嘅，佢哋有好大嘅疏忽咧，就系咧嗰啲承办商装修或者翻新嗰啲咧，佢冇通，佢虽然通知咗消防局啦，但呢个装修啊，佢删晒嗰啲消防系统嗰啲花洒嗰啲咧，你应该同啲员工通知啲员工喺嗰度附近嗰啲人啊。嗰啲 喺度做嘢嗰啲 工程嗰啲人又要通知啲员工，消防局又要通知，以后都系应该咁样啊。咁因为你分分钟喺呢个时候就出事嘅，你唔通知人哋，等人哋有个准备啊嘛。呢、這个大个疏漏疏忽，冇人讲呢样嘢噶。呢样嘢好重要，你通知啲附近嗰个大厦啲人嘅员工嚟，而家冇咗啲啊，有咩事你哋要知道啊。你哋呢样嘢都好重要 嘅。即系你意思唔系净系嗰栋大厦做嘢嘅员工同埋啲工人隔篱嗰啲都要。 员工而家已经冇咗花洒啦，冇咗洒水系统啦，吓删晒啲消防嗰啲嘢啦，嗰啲设备，嗰啲嘢你要通知嗰度附近啲人啊嘛，嗰啲员工啊、职员啊，通知晒佢哋，等佢哋有个准备吓、啊。如果有咩事咧，佢呢样嘢消防局要做，嗰啲承办商都要做呢啲嘢，逢系装修啊。嗰啲都要做呢啲嘢，以後呢個大疏忽嚟，冇人講呢樣嘢，呢樣嘢係好重要嘅。你通知咗人哋知道咗係咪？咁有即係心理準備 aware， 即係有呢個咁嘅醒覺啊嘛，係咪啊？ 整體嚟講，你覺得需唔需要？即係其實佢哋都通知咗會刪咗呢一啲系統，通知咗廚房講緊消防處，有冇需要做一啲硬性嘅額外後備嘅裝置？譬如頭先有啲嘉賓都提到話手動啊、電子， 咁啊更加好啦。如果唔係首先你通知咗啲人，啲人都蒙查查，所以就做咗咁大單嘢。 你係咪喺當區住或者做嘢㗎？係咪喺附近？ 唔係， okay, okay. 即係我聽到呢個疏忽咧，冇人講呢樣嘢㗎，淨係喺度講其他嘢。呢樣嘢都重要嘅，以後嗰啲一有工程咧，要刪咗灑水系統啦，刪曬嗰啲消防系統咧，就要傾。附近嗰啲人，你要通知佢，而家冇啦。如果有咩事咧，你哋要執生啊，咁樣啊嘛。 多謝袁生帶出呢一點啦，即係通知埋附近嘅一啲人知道。好，唔該曬袁生。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星期日举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喺网志话：，自从全国人大决定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本地同海外社会不时对香港选举发表意见。佢话欧洲人权法院曾经话，每个欧盟国家对参选资格订立规则嘅时候，都享有酌情判断权，采用唔同嘅方法。聯合國大會亦都多次在決議內提到，世界上不存在單一民主模式，民主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鄭若驊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充分考慮香港實際情況，以落實愛國者治港和確保社會整體利益，有效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為目的，構建有香港特色的新民主選舉制度。他又說，有信心獲選的人會真誠服務香港，為市民謀福祉，又形容這樣才是選舉的真正意義，更加是民主的真諦，並呼籲已登記的選民投票。本港今年头十个月，警方共录得超过13000宗与科技罪案有关的案件，较去年同期上升24%，受害人合共损失大约24亿港元。警方相信疫情期间市民网上活动大幅增加，令网上罪案上升。警方今年9至11月配合国际刑警采取打击行动，移除15个具备指挥和控制功能的僵尸电脑伺服器，近2500部被操控的僵尸电脑设备，同移除过1000个钓鱼网站。

第一樣咧，那個配額係咪一千啊，定兩千啊，三千啊？咁文説就好似去到三千嘅。咁就分個配額咧，就分幾類唔同嘅人士啦。咁啊，工商界係佔多啲。咁點樣分法咧？就文説啊，就應該咧就以商會有申請過工貿處嗰個豁免嗰個證書。嗰班人咧就優先行先嘅，咁如果你有用過嗰、那個回港免檢疫嗰、那個，你用過嗰張 certificate 咧，就你中嘅機會就會高啲。 嗯， 咁大概咧就係、是、每一個商會咧都有一個額度，咁當然 係 大商會會多啲啦。聽聞就應該就係、是。每一间公司有三个额度嘅，咁至于话即系边个行先，边个行后咧，呢、這个就要等佢公布啦。 等阵先，我先搞清楚先。每间公司有三个，但系另外又话商会嗰啲都有啊，即系点样分啊？每间公司好多噶喎，咁讲。 系啊系啊，即系商嗱第一点咧就系即系商会嗰度会有每一个商会有一定嘅配额啦。咁就嗰里边咧就点样分咧？就系、是、佢。之前有申請過工貿處嗰個豁免，嗰、那個會優先，嗰啲會優先嘅。咁如果你冇申請過嗰啲咧，就喺後邊嗰、那個你排後邊嗰條隊咯。咁所以咧就聽講就應該咧呢班人會行先。咁呢個方案咧，我覺得就即係適合嘅，因為其實之前都有提過噶啦。因為咧你申請咗個豁免，而你。即係話你有豁免嘅意思咧，就是你翻香港豁免啫。但你上去咧，你都係要俾佢隔離噶嘛。咁呢班人咧，係啊，佢上去寧願俾佢隔離，都要照上去噶啦。咁呢班人係咪最急嗰班咧？咁好明顯就係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如果佢係用過呢個豁免回港豁免嗰個咧，咁你去大陸咧係。又可以豁免嘅话咧，呢、這个就最理想同埋最佳嘅一个挑选嗰个人选嗰方面嗰、那个方法咧。 呢、這个就系讲紧公司层面啦。头先你又都提到话商会嘅，系咪话商会都可以有一啲嘅名额啊？ 系啊，就系听讲就系即系大商会又有几多个咁啊，细商会又有一部分，然后由你哋商会自己内部协调，就边个行先，边个行后，即系嗰类。咁大概咁上下形式咧，即系又唔系讲得太嘅清楚呢方面。 但商会决定呢个方式，你自己点睇咧？ 对 于中小企嚟讲，尤其是 系啦，即系唯有大家自己协调咧。当然就睇下佢嗰个额度有几多啦。咁如果你话系有三千个嘅，咁总比一千个好啦。咁即系分配到有几多少就让。即係我哋自己可以決定，即係邊個佢真係認真急嘅，咁都好過，即係呢個咁嘅審批權咧落喺我哋度咧，就好過咧政府去審批，因為政府咧又要再成立一班人去審批，咁同時亦都唔係內行人啦，咁邊個急啲，邊個唔急啲，你要審批咧需要好長時間，同埋去搜證佢係咪即係呢啲證據係咪即係合乎佢哋即係話最緊急。最緊急嗰班人咧，咁呢個即係由翻我哋商會係去審批，我覺得都適合嘅。 嗯，頭先講到嗰啲商務豁免嗰啲啦，補充少少先。政府喺十一月中咧已經係收緊咗豁免檢疫安排。咁之前咧有幾類有商務需要嘅人士咧可以申請豁免檢疫嘅，例如喺內地設廠啦，或者係從事生產作業嘅港商咧喺內地進行物流同埋港口等等活動嘅人士等等嘅。 冇錯， 係啦。咁我就想問一問啊，即係頭先你講話行內人可能熟啲行情嘅，自己分翻。可能仲好，会唔会一啲对上市公司嗰一类就会即系易啲着数啲攞到啲配额，中小企就难啲攞到，会唔会有可能咁嘅忧虑咧？第二就系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好急噶嘛，咁你点样即系最终都有条线去判断边个系可以攞到啲配额先，可以上去先，免检嘅通关，边啲系要后啲咁，都要画个线嘅，点睇咧？咁又 系啊？呢、這个即系譬如我哋上市公司。文說啊，佢哋自己講就佢哋已經每一間上市公司都有兩個額噶啦，咁啊佢哋可以隨時用就唔需要再審批噶啦。咁而我哋咧 係作為即係中小企嗰啲，當然係會係排後少少啦，即係我哋蝕底啲嘅。咁希望都政府都盡量去即係平衡翻呢件事，就唔好話即係集中曬喺啲大企嘅身上。咁啊，中小企嗰啲實際上大企佢有佢嘅辦法去處理呢啲人過關啊，各方面啊，佢俾錢就得啦嘛。但係中小企好多咧。就是他老闆自己要親自出馬去處理一些事情，所以變成呢就其實急一點呢，其實中小企會相對來講跟他們不相伯仲的，大家都那麼急的了，就是沒有說彼此說因為他是大公司他是急一點，我中小企沒有那麼急，我相信這樣不是那回事。 定是你覺得全部都開放曬，即係總之所謂商務公務嗰啲就先到先得啦，咁樣會唔會仲公平呢？其實又 嗱，先到先得咧，就呢、這個咧就唔係咁行得通嘅，因為大家之前都有個經驗睇到啦，即係譬如飛龍佢哋爭住嗰啲隔離宿舍嗰啲隔離酒店嗰啲嗰類咧，大家鬥撳咧，又喺度撳嘅話咧，就好似即係呢個又唔係咁即係呢個。即係有啲中小企啲老闆佢對 I T 嗰啲唔係咁認識咧，叫佢日日喺度撳咧，佢未必即係有足夠嘅能力去做得到呢一樣嘢啦。咁所以先到先得呢個係有佢嘅弱點嘅。咁至於抽籤亦都係咧，都有佢個弊點啦。因為抽籤方式咧，可能就抽到一啲咧，佢唔係咁急上去嘅，好急上去嗰啲佢就未被抽到喎。咁所以係整體嚟講個方案係有難度。最理想就是他們上過去那些隔離都要上去那些人呢，那些應該就是 qualify 是最急的了。 現在看到政府都說預先即那個港康碼的系統即給大家用著先習慣一下怎樣用，你們會不會都已經熟習等個即熟習緊個功能，等一開到通關關就即刻可以申請整個碼，可以所有東西都可以準備就緒，還有你們自己預計真的可以做到通關或者個所謂小規模的免檢疫通關幾時呢？你自己有預計 港康碼嗰度咧，就好多人都申請到噶啦。但係即係我自己就暫時未申請到，因為其實我都九點鐘啦，我都準時喺度部署住嘅。但係個地址嘅問題咧，佢而家都未 verify 到，我都未收到嘅。咁咧就，但係即係大家都準備就緒噶啦。我哋公司咧都有四個同事已經申請咗港康碼啦。咁隨時可以準備咧，就即係有急事嘅時候，又可以攞到 permit 就可以上去啦。 預政府幾時通到關咧？你自己預？ 至於幾時通到關咧，即係聽講就應該喺聖誕節前後嘅。咁希望因為但係而家國內嗰個疫情，特別喺東莞咧，又有幾單咧，啲新聞都報道到。咁所以會唔會受影響而推遲咧？這個好難講。 Okay, 好啊，唔该晒刘达邦，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刘达邦就系中小企联合会会长，讲到通关方面个配额啊，点分配一啲配额咧，暂时都未知啊，都大家都系密切留意住，尤其是一啲嘅商界嘅人士啊。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贤，制作张凤平。 喺巴黎陷落《围城与公社》一书入边。有关巴黎公社自身有不少细节令人相当遗憾， 例如第三共和成立之时完全没有准确判断巴黎在普法战争之中被围城数个月的人民情绪受到战争和饥荒的影响，当时的巴黎已经在暴动的边缘，巴黎人自身亦都一直自视为法国的领导者，认为巴黎公社这种新的模式理所当然地会成为全国模仿的对象，巴黎人亦都长年将巴黎以外的法国外省视为乡下的地方，并且以巴黎为世界一流城市自居。这种城乡之间的差距亦都令巴黎和巴黎公社的行动在巴黎人眼中很合理，外省则视之为动乱。 同一时间，新生的第三共和亦都没有因为巴黎公社的理想主义和天真就放过他们。第三共和以爱国主义为宣传主线，无论是德国的威胁抑或法国阿尔萨斯省被德国所夺取，都视为法国人必须复仇的事。巴黎公社和左翼分子则成为法国复兴的敌人，所以必须消灭。 大量工人、妇女被视为公社成员被杀害。当时的摄影师为了巴黎公社的行动，留下了大量的新闻照片。第三共和则利用这些照片去追捕并枪毙公社的参与者。今日蒙马特山上白教堂圣心殿的周边，就是事件冲突最激烈的地方。而圣心殿之所以兴建，就是为了弥补当时公社事件的伤害。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巴黎陷落：围城与公社》，作者阿里斯泰尔·霍恩，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見到有咧關注勞工權益嘅本地藝術家咧，早前就特登去到港鐵咧就做外判清潔工啊，咁啊瞭解佢哋一啲嘅工人背後嘅情況啦。咁啊見到佢咧就同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啦，以及係清潔工人職工會咧就開記者會，就提到港鐵一啲嘅對一啲清潔工嘅處理嘅。咁啊包括提到一啲港鐵清潔工咧喺疫情之下咧冇一啲足夠嘅支援啦，亦都提到咧佢哋嘅人工問題。他们的人手啊、工作量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这个外判制的时候，这些港铁清洁工都没有受惠到的。不同的情况都想请一位的嘉宾和我们倾，有清洁服务业职工会会长黄乃源。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黄乃源。讲下今次首先即是一般性来讲，给我们了解一下先，其实港铁的清洁工的工作范围和一般的清洁工有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待遇上有什么 呢？我首先想讲一讲，就是一个很不好彩的巧合啦。这样就昨天程展伟和我们一起开完那个记者会之后，下周呢就有关的外判承办商就通知他，这个星期之内暂时都没有工给你翻啊。 程展伟就是讲紧本地艺术家今次去了解今次这个事件的本地艺术家程展伟啦，我补充翻先呢个。 咁就话俾你听，就系啦，22号呢就可能会有工给你翻，但系亦都可能冇咁样。咁我哋觉得系一个即系几不幸嘅巧合啦。 就住呢个嘅情况啦，咁港铁回应传媒嗰阵咧，就系话承办商处理佢嘅员工嘅个案咧，港铁系并冇参与嘅。我补充翻呢个回应，好，继续讲黄乃源今次。 其实一般即系港铁嘅清洁工嘅职务咧，非常之繁重啦，咁样即系包括个大堂啦、站长室啊、洗手间啊，以至一啲外围嘅地方啊，都要清洁啦，咁样。咁其實甚至乎有啲額外嘅職務，我哋見到即係譬如啊，程展偉透露就話啊，有啲情況就話站長會要求清潔幫佢買飯咁樣。咁我哋都見過，或者喺旺角站最近有一個消防演習咁樣，係叫咗清潔工咧出去站崗，叫啲人即係唔好入去地鐵站啊，因為入面進行緊消防演習啊咁樣。咁所以就話即係個名叫清潔工啦，其實可能即係個工作都即係變咗雜工咁樣。 人工待遇咧，講下先呢個。 人工待遇就係、是、跟足香港政府規定嘅最低工資34.5。 全部都係？應該唔係全部都。 一般上係嗱，有一個喺中環叫做即係智能洗手間嘅地方，咁、那個時薪係80元嘅。咁但係即係佢要受過相關嘅訓練去處理嗰啲所謂智能系統。 嗯。除了那個人工待遇，我見到話人手上面是不是都比較繁重，即係比較唔夠啊？即係喺唔同嘅車站都有啲咁嘅情況。 係啊，譬如即係程展偉即係舉個例子，係一個即係細站入邊咁樣，即係只係得一加一啦，即係一加一嘅意思就係一個清潔方文加一個清潔員工，咁就要處理曬頭先所講嘅所有嘢。 嗯，細站係包括邊啲咧？例如 譬如係 马铁站嗰类系咪有啲？马铁有啲 马铁站喺屯马线嘅一啲细站啦。 但大站嗰啲咧有冇话？同埋呢一个即系所谓人手唔够，系咪一开始已经系咁？定系喺某啲时候先至减咗人手定点？ 我睇翻相关嘅资料咧，其实远至到呢个2001年就已经有地铁嘅外判车站嘅清洁同事就罷工，要求改善呢個工資同埋待遇。咁然之後，即係5年後啦，政府就即係提出咗一個規定，即係2004年提出一個規定，就政府嘅部門外判商喺僱用呢個非技術工人嘅時候咧，要確保即係工人嘅工資即係唔低於呢個市場 嘅平均數。而當時咧，港鐵即係當時嘅地鐵啦嘅事務經理嘅回應就係話咧，佢哋係唔會即係跟隨政府嘅做法嘅嚇，咁、咧就只係會由採購部門研究呢個相關嘅有競爭力嘅工資咁樣。咁講下講下就即係啦，2004年研究到而家都係俾緊37.5咯。 即都係唔係嗰陣都係37.5，嗰陣差最低工資唔係37.5， 嗰陣係再差啲嘅。嗰陣嘅時薪係大概15蚊。 Okay. 我想知啦，其實嗰個人工咁低，點解仲會啲工人會選擇即係做清潔工？可能都有其他嘅選擇噶嘛？點解會喺港鐵嗰度做咧？又 嗱，不如咁樣講啦。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啦。即係當你即係市場上面即係有人提供一個咁樣嘅待遇嘅時候咧。往往就會有啲人喺度講啦，你唔做啊，大把人做啊，你睇下，港鐵都係俾緊37.5嘅，咁樣其實係影響緊成個清潔行業嘅生態環境啦。即係當政府佢外判服務合約嘅時候，都要求承辦商去提高清潔工友嘅待遇嘅時候，即港鐵就似乎即係刮咗即係政府一大巴啦。 嗯，你讲紧呢个咧，就系2019年4月，就系个政府外判非技术雇员一个改革方案，提到话，譬如改嗰啲标书，改革嗰啲标书嘅评分制啦，有一啲嘅调高工资就会占个技术比重咧会多啲啊，咁样希望可以改善一啲员工嘅待遇啦。咁不过呢个就唔包港铁嘅外判商份，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但系讲紧就系港铁其实即系背后即系佢最大嘅股东就系香港政府啦。咁样即系其实即系当。即係政府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外判制度嘅改革嘅時候咧，咁似乎港鐵喺呢一個環節上面，即係仍然即係以即係私人機構咁樣去定位自己咧，就講唔過去係嘛？即係當我哋睇緊，譬如而家清潔行業嘅平均薪金，即係政府公布嘅咁樣，去到即係2011年講緊係而家係11,200蚊到啦，即係平均嘅時薪就正正係程展偉提倡嘅大概即係47.5咁樣。咁即係見到即係港鐵啊，由2001年即係有清潔工友罷工，到到而家2021年，即係足足20年裏面都仍然係即係用同樣嘅方式去對待清潔工友嘅待遇。 嗯 ，OK， 好啊，黄乃源，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我哋大概了解咗啦，即系港铁一啲清洁外判工嘅一啲嘅情况。讲下港铁有个回应嘅，佢就话公司致力啦，一向致力提供洁净卫生嘅乘车环境啦，非常感谢喺铁路网络负责嘅清洁工作嘅承办商员工付出嘅努力，尤其喺疫情期间，佢哋对于咧维持铁路系统嘅洁净卫生咧尤关重要，就话公司咧一直系严格管理啦，同清洁承办商咧签订嘅服务合约，并且系保持紧密沟通，验证咧就要清洁员工嘅工作条件啦，同相关嘅承办商商讨，咁啊积极探讨可以改善嘅地方。呢个就系港铁嘅回应啊。咁啊，想同大家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外面气温咧23度，相对湿度系81%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同大家讲好多唔同嘅题目，听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